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 大家早安。 师父早安。 新年快乐。 要过去一点， 差不多了。 这样可以吗？ 可以，可以。我就搬家。 再高一点吧。 还要再高一点啊？ 应该可以。 可以了，就在他嘴边了。我不要妨碍到他喝水。 OK。 OK 了。 那现在是我想第五天，我是在加州，那最近三天我们有讲阿那巴那念，依照北川的砖，北川的砖有一些不一样，那因为时间很短，我们没有，可能不够来讲那些细节。我们对所有讲过题目有没有什么问题？大家可以用我所有说明的方法，没有什么问题， 师父， 先。 那个师父在讲那个有分别跟无分别的那个影像的时候，如果说在观全身的那个呼吸，那个大小毛孔的那个呼吸到落稳定的时候，那个无分别影像的作意呢，这个时候阿那巴那的像出现，那是 阿那巴那像出现，你注意在哪里，它出现在那边，如果你有定，那你注意在鼻孔周围，它出现在鼻孔周围，你注意全身，它出现在全身，都是靠坐椅，如果坐椅不动，稳定，那就出现智慧光明，这个智慧光明会调你的所缘量， 亮， 好，谢谢。 那个接着这个问题，我想请教一下那个法师。 结束了吗？ 结束了。就说那个禅相，我们知道，如果是在鼻子这里的话，是会有白雾啊，或者是说有亮光颜色。那昨天师父讲说，如果在全身的话是透明的，所以它的禅相的那个相是不太一样的。 一样，只是因为比较大， 所以就比较透明一点。 透明一点， 所以基本上是。 所以平常不管是南传佛教、北传佛教，都是将那个阿那巴那念以后方便修。32还是北川36身体的部分，不净观，那这个注意比较方便，因为你不但注意那个一个地方，你是注意全身体，而且你也是注意毛孔呼吸。我们有讲北川佛教是分别，南川没有粗的呼吸的过程，靠大空间，微细的呼吸的过程，靠小空间，就是毛孔的呼吸。那这种作意对北川佛法所讲的治疗病等等， 修威慑的道理等，修中观等等很有好处，可以长高，小乘波罗蜜，还是六妙门，还是摩诃之观，都是讲这个，有没有？ 好，谢谢 师父。那接着这个禅相的问题，就是那有了全身禅相之后，下一步要做什么？ 下一步要做什么？那你可以用入定，如果你有兴趣，还是你可以学那些悲专的方法，魔招大圆满，都可以学，不一定要经过第一场、第二场、第三场， 但是也可以用这个全身的禅相入， 那一样 入四禅。一样， 你如果它稳定，你可以看在你的心的所依，心的所依是阿拉耶，阿拉耶无量，所以 无所谓的， 无所谓。 好，谢谢。 师父，请问那个是在临命中的最后那一刹那，必须要在禅定当中才能生禅天，还是说平常有、就是？ 那个我不懂你的问题，什么什么？ 就是说，如果一个人他要升到初禅天去，那么他是在临命中的最后那一刹那，他必须是在禅定当中。 最后一个刹那，什么最后？ 就是他在临死的时候， 往生的时候， 他必须要在禅定当中才能生，还是他平常有证的，但是临终的时候？ 如果你有些禅定，你不会忘记，好像你有禅道，你不会忘记这个所言。做那么深的影响在你的心里面，你不会忘记。所以在什么情况下你需要的话，你就可以入禅定，还是你可以记得你的解脱的所言，连下个生命你还是可以记得，因为在佛教里面，好像你杀你的父母等等做很严重的不善业，你不会忘记。禅定还是禅道是很重要的善德业，你也不会忘记，不可能。依照科学的研究，我们完成之前一段时间，先身体很不舒服，那些四大会接，不过最后一段时间很激进，大家有研究有回来，从别的世界再回来到本来的身体，都会说，离开身体之前那个有很一种很激进的很有很亮的境界，那在这个情况下，如果你有禅定，很容易入禅定，很容易记得，那你就不用把二去， 那个师父，我想请教一下，就说一般来讲，就是要修禅定，像比如说四禅八定啊，那就说时间比较久一点，那像比如说六十几岁的人，那通常他就没有那么多时间去修这个东西，所以好像马哈希的系统，人家就希望说你建议就直接就修观。那我现在意思是说，我们昨天你介绍的那个方式啊，它要变成是一个禅相，就是全身，它是不是对一个六十几岁的人来讲的话，是时间要很久呢，还是说 不要想时间啊？时间都是。都是主观的，不是客观的。时间是在我们的心的印象。所以不要看那些道理，即使在修行的过程，不一定有什么影响。 如果他心里面那个印象很深，嗯，可能跟过去的生命有关系，他就出现，嗯，不管时间，嗯，反正呢，如果有过去的生命有修，还是没有修，还是要继续修。嗯，如果过去的生命有修，那可以修比较快；如果没有修，那比较慢一点。不过也是不一定，嗯，因为个人的根，不一样，有多修吧。不过动根有稍稍修，还是立根，最后我们的境界是靠智慧，清净是靠智慧，不清净也是靠没有智慧，对不对？我有讲过，修心是在智慧，修心是从真见真思维开始，也是从到真见到真思维，最后也是从开端到末端都是智慧。不过智慧有它的条件，对不对？我又一直是在诵那个法祖经，还记得？ 哪一首？法祖经好多啊。 好多。比方说，我有送在法云寺那个，Saddena tarati ogham appamadena anavam Viryena dukkham accheti panyaya visujati， 对不对？什么意思？因为信心，我们读什么？洪水，洪水是轮回的另外一个名称，因为真言能够读大海，大海也是轮回的另外一个名称，因为精进能够超过苦，因为智慧就能够清净，所以智慧的条件是有精进，有真言，有信心，在智慧会明显，没有那些条件不会明显。所以三个朋友的故事，在发言时我有也讲，三个朋友去供养萨拉斯瓦蒂智慧山，在印度，一个朋友要采花，在依兰树很高，不过他太小，没有办法在清净道论可以找到，没有办法采。那另外一个朋友玩他的杯，他就搭在上面还不稳定，那还有第三朋友，他给他的肩膀，那他变成稳定，采很多玉兰花，然后他们很高兴的样子去供养智慧山，那什么意思？定自己不能够得到智慧，没有定不会，智慧不会明显。不过定也没有，自己没有办法，它是靠精进，靠真念，一起他们会如果合作就会清净。有没有这个道理？阿弥陀佛。 师父请教一下，就是说 我们不是所有的时间都能够像是都能够跟在师父旁边，那就是没有师父在的时候，我们怎么选择，就是怎么抉择善知识，就是比如说如果一个人他说他证了初禅，那我当然很愿意跟他学习，可是你又会发现他好像就是平常的行持，你会发现他 禅定不一定是智慧，很多人会有禅定，不过不一定有什么智慧，所以不要相信。反正如果是出家人，他说他有禅定呢，他是犯戒。出家人应该讲方法，不讲我有什么禅定，还是我有成什么道。如果他这样讲，就是犯戒。如果是假的，那就他不算出家人。很严格。所以佛教很重视多闻， 多闻 闻所成智慧，思所成智慧，如果你有，你就比较不会迷路。你没有，那很容易迷路，因为你是靠个人的说明。个人的说明会不一样。那没有学，那就会越来越乱。南传讲不一样，北传讲不一样，藏传讲不一样。那你会很乱，哪一个是对，哪一个是不对。你有学问，那什么都没有矛盾，都有就不同样的看法而已，对不对？那没有了。 师父，昨天六妙门还有两个，最后两个没讲。 哪一个最后两个？ 还跟性还没讲。 我又不要现在详细讲。那如果你有研究五音，五曲音，那你知道说音就是四大，音是等等也是四大，那你知道四大，所以你知道令那四大就是收，去四大的相就是相，玩四大领导心就是色，分别四大就是色，这样你知道，你可以知道他们是在Kshana Kshana生灭的过程。那Kshana Kshana生灭就是缘起，因为因缘出生等消灭。那如果你这样修，那你就还，因为你利益严厉利益，其中观一照清净道论无常，所以离开常相，然后苦，所以离开乐相，观你无常，然后无我，所以离开我相，对无常，然后严厉，所以能够不执着，所以能够修到那个心舍，然后不执着，所以利益，因为利益，所以能够离开，巴哈呢，因为能够离开，所以能够放下。能够放下就成见道，然后就修道这是还，那修见道修道那就精， 那我有说明南传佛教没有罗汉不会退，不想被传佛教，所以清净止，你也知道，你知道清净，你不会退，对不对？当然可以加一些大意就是这个，是一样，在一切是第六年是这样说。那没有啦，今天的题目是什么我忘记了 早上是怎么样转换负面的能量为正面的能量，又受念处是受念处， 受念处，哦，受念处很重要，那依照佛法，先你要修身念处，才能够修受念处。如果对所缘模糊，那令那所缘的这个心也不会清楚。心依照出拉维达拉苏达等等很阿含经的说明，心的心是什么？心就是分别，轮回的心。的题是在分别，分别什么？在分别的过程最重要是收，所以收也叫心性，对不对？法师写在地板上， 心性， 这个心，心脏的心， 嘎 嘎嘎嘎的心，很厉害，昨天我有讲过，佛用很多种方便来说明玄关的过程，在多方便里面也是就处理心，心就是 samskar 嘛， 心 加加加加的心，喊一喊，广东话是喊，广东话喊，闽南语是夹，那怎么离开喊在杂阿含经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经典，它是说明我们的这个轮回是好像笼子，对不对？印度国旗也有笼子，就是其实是代表佛教，也是代表马马甘地，他一直他是国父，好像苏米亚珍，他提醒大家要靠自己，织自己的衣服等等，不过印度不听话，中国也不听话所以跟着苏利亚珍还是马哈特马甘地的理想不太一样，对不对？那结果这个轮回是好像笼子，对不对？一直转转转，从一个生命到别的生命。那在佛教里面，这个笼子有八个，八个种， 走， 八个走转转，因为本来其实都是缘起。不过我们模糊，所以不了解，所以没有办法理解中道。 因为没有办法理解中道，所以我们一直转从一个生命到别的生命。嗯，中道是超越有跟无，对不对？所以能够解脱。那我们佛教是特别强调究竟法是不能够抓，别的宗教比较没有这个道理，所以很容易变成极端分子。我们佛教虽然有那些道理，还是佛教的信徒会变成极端分子，在斯里兰卡、缅甸，那现在这个轮子转，我们也是这样转，从一个生命到别的生命。那佛说，他我们转靠什么？靠心，samskara， 就是 will formations， 那些 will formations 是靠什么？是靠收。因为我们执着收，我们就收集业，所以业是很重要。靠业，我们继续生灭、生灭、生灭，在无量的轮回的过程，因为无明，我们继续转。阿弥陀佛。那我们的无明怎么表达？我们怎么会知道我们是在无明的过程？我们没有体会八字圣道，因为我们执着收，不执着收就解脱了。我们执着收，所以继续转，不过东西收是我们的最宝贵的心的秘密，没有收，那生活没有什么意思，对不对？所以一定有矛盾，我们从后天开始就要学什么？ 四无量心， 为解决这那些矛盾，扩大我们的手变成无量，这是也是藏传佛教的主意。你们学那个大圆满，还是手印那个马哈穆德拉，还是那个金刚身的所有的方法，都是靠这个，你们要转手为不是靠分别心，不过靠智慧，这样就变成理想来修菩萨道，如果收是靠智慧，那你可以用自在；如果收是靠无明，那你一直被收压迫，因你压迫收，那你压迫心，对不对？有没有这样思维？这样多多思维就发智慧。我们压迫收，所以压迫心。我们拉开手，那拉开心，那不管什么手出现在无量的心，那个手就不会让我们受苦。如果手出现在小小的心，那这个手就让我们受不可思议的苦。也执着它，那也苦。 如果它出现在无量心里面，所有的时候变成快乐，有没有道理？所以要一定要多多修持无量心，所以我来这里教你们持无量心，下个礼拜没有在。下个礼拜又邀请我就不在。 无常无常。 无常不算。 但是我想问，为什么受让我们感觉活着有意义呢？ 因为受你执着，受就受积业。受积业，因为有出所以有受，因为有受所以有爱，因为有爱所以有趣，因为有趣所以有忧，因为有忧所以有生，因为有生所以有苦，厌弃。 你的意思是，要是没有受了，其他的就都没有了，所以 不是没有受，不执着。 收是用，连罗汉都有收，不过他的收不收，怎么不收？很大的矛盾，要看自己的心。不收就是不执着。什么是罗汉佛的境界？收不收？收不收不是说没有收，他的收比我们的收很明显，很清楚，因为它的根很凉，我们的根很钝，因为还有执着，罗汉佛根很凉， 凉， 所以他离不开他的静安，我们还会离开我们的静安。因为执着，对不对？这个执着收也有特别的名称，在佛教里面叫道士度量，粗重，你学一下，粗重，你知道？粗不细， 粗重吗？ 粗重，粗就是不细， 粗细的粗，然后重，重量的重，粗重。 就是 要不要换一支笔？ 阿罗汉是有受没有错，是不是？就是根据南传的讲法，他是阿罗汉是一个唯作型，他只知道他的升起，然后之后他就不执取他，所以说他。 不过罗汉有一些无慧，罗汉还是做很多好事，不过不执着。 他就是靠那个唯作型嘛。那北传。 不过北传你可以你。可以吸收在那个智慧里面。什么智慧？什么是北传佛教的智慧？南传佛教没有 空 空还不够。 菩提心， 菩提心也都有关系，空菩提心。不过重要的是我们的本来的情况就是涅槃，自然涅槃。涅槃本来没有生，所以不会灭，它什么时候都在。因为我们钝根，我们不了解这个世界本来就是涅槃，所以大悲，我们众生很钝根，我们不了解，我们都已经在涅槃里面，只是北传佛教有，南传佛教没有这个道理，所以烦恼就是菩提，菩提就是烦恼。南传佛教不会有那些道理，因为他们没有讲自然涅槃， 所以说这个是 般若波罗蜜经在讲自然涅槃，因为自然涅槃你怎么修？慧能法师听就马上开悟了，无所住而生其心，就是不住涅槃，不住涅槃就是方便来体会自然涅槃，大乘佛教不管是 寒川、湛川、菩萨道，只是讲这个道理而已。嗯。 师父，对不起，请问您说的自然涅槃，每一个人都有清净的佛性，那这个佛性是每一个人自己有的，还是它是整一个整个大的，全部融在一起，所谓的大我？ 你怎么分别？那你就笨笨的了。不会分别自己跟人。别人， 不会分别自己的别人， 所以不依不依， 不依不依， 不依不依， 不依不依，我们笨笨的，所以不了解，超越时机，超越有，超越无，超越有跟无，超越没有， 没有 我， 没有没有 没有你我。 这是我们笨笨的，所以才会这样想，一不一有无，没有智慧，对不对？ 这个涅槃跟佛性是一样的，是吗？ 不是完全一样，不过都有关系。比方说一切是谛论没有讲佛性，他是讲阿赖耶。不过阿拉耶的所以就是真如，真如没有所以，所以也变成像佛性一样。 所以真如跟佛性比较接近。 真如跟佛性是接近，当然是差不多，不过还不是完全一样。因为比方说为师，就是玄奘所教的唯识是讲真如，不是讲佛性。 北传的那个法师刚才提到的那种自然涅槃，那我们知道那个涅槃一般来讲好像是一种无为无作的状态，那在无为无作的状态 有想，不过还不是完全一样，跟道教的无为，不是道教的无为，就是阴阳是从无极来的，无极是所有的真相的根本，不过无极跟自然涅槃不会说是完全一样。有相，不过不会说是完全 无为法。我是说它是一种无为法嘛， 是无为法。 无为法的话，我们那心就没有动作嘛，那我们心没有动作的话就不应该有受的感觉，所以说就是说我们对这种比较难理解，就是我们受升起的时候我们自然涅槃，那因为你在那个涅槃状态之下，你是没有新的动作，你不可能去认识那个受。 所以你是思维心，刚才我开始讲没有讲完，因为很重点很多东西出现，平常就是这样，所以要正念，要知道哪里有错就换后面。那这个在阿含经是讲什么？我们的生命好像轮子，转转转转，因为它有心，夹含，所以我们夹夹夹继续夹，不是心心心，心 心 心，Go Go， 心 Go California Young Man。 好， 继续。好。那，因为我们创造心就是什么？收集心就是创造业，业叫做积心，accumulate samskaras， 对不对？为什么？那现在佛是说，如果你不 accumulate samskaras， 你不收集心，那个轮子继续转越来越慢，然后它转在一个地方， 那个心就结束了，就他颠倒了，嗯，那算了。那我们的解脱的过程也就是这样，你修行的时候先你处理口心，修第二禅，那没有熏没有思，然后你入第四禅，那没有身心没有呼吸，然后你继续学直观，修到受想灭定，那连心心都没有，那所取跟能取变成涅槃，那在这个情况下，所有的佛教都变成很清楚，那你连菩萨道、罗汉道都变成很清楚，高的境界的菩萨他也可以修受想灭定，不过还是不如涅槃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有愿众生无边誓愿度，烦恼无尽誓愿断，法门无上誓愿佛道，无上誓愿成，所以世间受想灭定还是不去涅槃，为什么？他把握他的心，把握他的业，来跟发生相应，不过如果是修声闻道，那你就让那个轮那就不继续走，对不对？那就拜拜轮回。罗汉入什么情况，佛不会就是无机，不会说是有，不会说是无，所以《般若波罗蜜经》我们每天诵，对不对？诵什么？ 无色受想行识。 哪里无色受想行识？ 无色 行。不听不听不空， 不垢不净不生不灭不生， 那就是这个 增不减， 超越你所能够抓的境界，超越所有的戏论， 无智亦无德， 那菩萨怎么修？无戏论而在，无喜论而在， 而在。 你没有喜论，那你就涅槃了。不过菩萨没有涅槃，不过不修，不喜论，依照是分别，不是依照妄想， 是分别， 是 分别， 是如是， 如是，依照是分别， 是分别。Vastu matra， Vastu 就是是，matra 只有是，没有妄想。 如实知，不依分，不依妄想。 不依妄想。OK， 那所以收，是决定我们在轮回还是不是在轮回，还是我们是修菩萨道还是修涅槃道，都是靠收的了解，你所以要特别重视收的了解，关于收的智慧，因为我们管你受没有智慧，我们受苦，如果管你受有智慧，不管罗汉的智慧还是菩萨的智慧，那就虽然在轮回里面不受苦，为什么？因为不受受，不受受不是说没有受，不过为什么我们在轮回， 我们好吃的东西和家，抓，执着乐，所以变成苦，没有乐有苦，那我们就很生气，不喜欢，拒绝，这是轮回。 反正我们为什么对一些苦的感受也很执着呢？就是明明很痛苦，但是也就是好久了。就比如说今天谁？ 因为为什么你拒绝苦？因为你执着了，所以拒绝苦，他们是一个过程。 你说拒绝苦也是执着苦吗？ 那不是执着苦，你不会执着苦。虽然，有一些 masochist， 怎么说？是他们一些人，他们宁愿苦，不宁愿不苦不乐。不苦不乐，佛说为没有智慧的人就是苦，为智慧的人是乐。一些人很讨厌无聊，因为心不很讨厌不敏感，所以他们宁愿给自己苦，不受不苦不乐受不受无聊的心，对不对？有没有？特别美国比较多，因为是很乖。乖乖的人蛮多，因为太多那个刺激自己，刺激自己过量，那他就受不了，不哭不乐受，所以他宁愿加自己哭，不宁愿无聊。有没有看过这种政策？有，好多。欧洲也有一些，中国也有一些，因为他们的生活比较不用担心吃饭，不用担心屋顶，不用担心那些有钱，所以他们看听很多那些 heavy metal 音乐。心里一直需要刺激，那他们找新的刺激找不到，那就无聊，那就宁愿给自己苦，不愿意无聊，对不对？有没有？ 那这种为了防止无聊就 是一种病， 用苦来刺激自己的这种，怎么可以跳出来？用智慧吗？ 那就是没有智慧，因为没有智慧，所以拒绝苦，执着了，如果有不苦不乐，那他们就受不了，所以找乐还是找苦。阿毗达摩里面有很多很好的故事，一些要不要听？我们那个轮回的众生。阿毗达摩，比较跟猎人，轮回的人就猎手，猎手，他们要乐手，所以所有的活动都是来得到乐手，众生一直在求乐手，没有。乐受有的宁愿苦，不要不苦不乐。那个世间的人，没有智慧的人，好像猎人，一直来猎那个兽。那个阿毗达摩注解有一个故事，就是猎人他射箭。往鹿，他不会杀他，不过那个鹿都流血，他还继续跑，那因为他要吃他的肉， 要抓他，所以他随他的脚足迹，那他看那些足迹看穴，那所以他那个路就山岩，高岩，那在岩里面看不到他的脚的足迹，对不对？那个猎人怎么做？我们没有智慧的人怎么做？如果看不到乐手，看不到鼓手，就绕绕在那个岩周围来找到哪里那个足迹跟血迹是，那一样，有不孤不乐手，那你找乐手还是鼓手来继续，抓那个追那个路，同样的道理，人也是这样，猎手，看不到手，因为不顾不乐手，所以一直找哪里能够抓手，对不对？不过冬是苦，所以流血，对不对？所以佛是说明轮回的过程靠手，执着手，因为执着手，所以流血要抓手，宁愿孤手，不因缘不孤不乐手，因不孤不乐手，为一些很容易刺激的人，比孤手还难过，对不对？那结果收就是轮回的因缘，因为轮回的因缘就是业，因为业众生生跟灭，那业是靠收，执着收，因为执着收我们收集业，收集业那继续在苦里面，有没有道理？那来了解手一定要修身念处，身念处是手的了解的所依，你了解身，你才能够了解手，所以身念处佛是说业上Kaya gata sati virudham, tesam amatam virudham。如果不够重视，身念处，Kaya gata sati，那不会重视amatam。amata 就是甘露，甘露是什么涅槃？你忽视身念处，忽视甘露。涅槃的甘露，为什么？因为所有的修行是靠身念处，没有身念处不能够入修行，为什么？心要在内转才会有智慧，如果它在外转没有什么解脱智慧，可以学很多东西，不过不是解脱智慧，解脱智慧是靠心内转，所以让心内转的方便是阿那巴那念，你注意入息出息的过程，那自然心就转到外面去了，对不对？ 转到里面去， 转到里面去，有没有？如果要发解脱的智慧，要练习不断的这样练习，所有的境界要从内心看，不然心猴子心包在外面，什么是猴子心？ 来跳了下去， 到处转， 什么音相，什么无尽音相心，心就包到后面。如果是声音明显，心就包到声音，开始分别声音，我喜欢不喜欢，这个声音好听，那个声音不好听，这个好听的声音是属于什么，这个是怎么样，如果声音不够明显，那他就注意颜色，再开始注意颜色，这个颜色我喜欢还是不喜欢，如果颜色变成不明显，触变成明显，在肩膀他开始注意肩膀啊，这个不肩膀不舒服，怎么调，然后肩膀的触不是不明显，那出现在屁股上，那就屁股，对不对？猴子有没有这样？然后触在屁股不明显，那变成香很明显，所以开始思维香这个好闻不好闻，对不对？好闻啊，是什么东西我特别喜欢，香不够明显，那出现味，记得我昨天吃过什么啊，那个饺子昨天很好吃，对不对？那这是猴子心，阿毗达摩有的时候学阿毗达摩很有意思，阿毗达摩注解是说明我们的情况，猴子心的情况怎么样？再有一个鼓 drum， 鼓，敲鼓的鼓， 那鼓上面有五个黑的石头，对不对？那个鼓是代表什么？我们的心，我们的意识，上面有五黑石头是代表什么？五根，眼根、耳根、鼻根、舌根、身根、身根。那现在我们如果心包在外面，那什么情况？哪一个石头跳更高？做更明显的声音呢，心就包到那个石头去了。那一段时间是右边的石头，一段时间是左边的石头，一段时间是中间的石头，那心一直包包，哪一个影响明显，它就包到后面。即时论有这个道理，即时论的注解是说明。那结果，猴子心也就是这样，哪一个石头，哪一个根，的境界就是尘的影响明显，它就包后面，开始分别我喜欢还是不喜欢，如果喜欢它抓，如果不喜欢它生气，猴子是不是很容易生气？猴子很可爱的众生，特别可爱，很可爱，不过最容易生气，你给他香，然后会咬你，对不对？你给他一个香蕉，然后你推给他一半，他还是生气很厉害。有没有看过这种？很可爱，不过笨笨的。我们众生就是这样，很可爱，不过比较笨笨的。不离根，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像慧能， 无著而生其心，啊哈，就是如此。所以后知心是我们的很深的习惯，所以习惯抓，因为习惯抓抓很难离不开苦，很难。那所以这个手是靠身，身不管是南传佛教、北传佛教，都是讲身本来就是四大，四大很有矛盾，一次我会教你们四大分别，很有矛盾，四大为什么矛盾？水火都在一起，都是相方，怎么会水跟火在一起？台湾有一个地方靠近那个台南，在有没有去过？附近有一个温泉，在那巴黎也有那个地方，在水里面火出来，也是圣地。如果有到那巴黎，可以去加加，穆迪纳那边。那平常火跟水不会在一起，对不对？不过其实我们的四大的经验都是相方的相都在一起。现在这个是阴，因为我的手是软，对不对？如果没有软的手，我怎么能够知道这个杯子是阴的？我的皮肤比较粗，那个比较滑，我怎么会知道它是滑？因为我是用比较粗的手来摸它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的经验都在矛盾，所以如人间经是说明四大本来就是空，因为相方的相出现在一起，怎么会相方的相出现在一起？因为本来就是空。所以生念处特别重要，生念处的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四大，了解所起就是四大。北传佛教、南传佛教一样，是说明，本来物理学上那个四大是靠机位，对不对？阿东，科学有进步，现在那些机位也可以分，变成再分、再分、再分、再分，剩下空，有没有？这是科学说的，现在的科学就也是这样讲。其实没有什么分子，你不能够再分。佛教本来就是这样讲。那些机位是概念而已，他们不是真的。你可以把那些机位分，一直到究竟法。世间究竟法是什么？就是眼根跟眼尘，就是眼识，除了他们以外什么都没有，他们能够出现在一起，因为有空，如果没有空怎么会出现在一起，对不对？因为看眼识是一个过程，在这个过程什么都不会停，如果停那就不是过程，对不对？所以先一定要了解这个四大，就是空， 再能够了解令那是达那个收，也就是空。不是说没有，是用，不过在空里面。是达也不是说没有，是用，不过在空里面。在空里面，不是真的有，也不是真的无。对不对？这是佛所讲的缘起，佛所讲的中道。那所以我们有讲过一点点阿那巴那念考生念处的道理。如果你们未来研究阿那巴那念，阿那巴那念是说明十六个身心，对不对？十六个身心是第四个是生念处，下四个是受念处。那受念处怎么修依照阿那巴那念？入禅定，第一禅、第二禅。所以严苛的说，如果要修依照阿那巴那念的那个受念处，那一定要学第一禅、第二禅、第三禅。为什么？你们告诉我，你能够令那息欢喜长的时间试试看。现在我们欢喜五分钟，可以欢喜多久？你欢喜一分两分钟，那欢喜变成苦。在禅定里面，你能够欢喜你的禅相一个小时、两个小时、三个小时不断的，没有中断。因为所缘不改变，手不改变，心不改变。所以佛是说明修禅定就培养有力量的心。有力量的心可以留很长的时间在东阳的手，不改变手。如果没有禅定，你决定留五分钟在东阳的手，没有办法，对不对？因为心很弱，在禅定里面心变成很强。所以佛是说明你要从此安到彼安，你从此安扬子江的此安到扬子江的彼安，在南京有没有去过南京？ 没有。 南京很宽，扬子江很难看得到彼岸。那你要从一个那个城市的部分到别的城市的部分，到南京彼岸，那你要学游泳，对不对？如果你不会游泳很好，那你终点怎么样？ 沉下去 了，就不见了。大洋子江带你到大海去了。那佛是说明你要从此岸到彼岸，彼岸是代表什么？涅槃。此岸是代表 轮回。 你要从此岸到彼岸，你一定要知道游泳。它比较游泳跟长修，你有长修，心变成很强，所以他的记忆力很好，他的意志很强，那你就可以游泳从此岸到彼岸。所以本来在印度、中国也是，什么是教育的内容？ 你要记起来，嗯，师叔，嗯，大家以前大家都会记得，嗯，考试都是你要记得，嗯，要松，嗯，现在我们用电脑什么都不会记得，嗯，心跑来跑去，嗯，那很难到彼岸，嗯，有没有道理， 嗯，有道理。 在那个我们去靠近 Apple 那边，他们可能不习惯这种不喜欢这种话，不过其实又很有道理，嗯，因为用具，所以我们的记忆力越来越弱，嗯，不晓得美国可能更严重，在这个我们这个前辈子还会记得一些，一定要记得台湾也是要记得一些古老的诗，嗯，赋等等，嗯，也一些文学的部分。现在年轻的人在捷克连一个诗都不会记得，要参考电脑才能够记得，嗯，那以前佛陀时代他们教育都是你要记得，佛陀时代已经有文字，嗯，有文字很普遍，他们用，不过不会用为宗教的，宗教他们那么重视你学，那结果你就不会记得，你不记得你不会修，嗯，所以虽然印度有文字，他们没有收集三藏经，一如佛入涅槃以后五百年以后才会写下来，嗯，虽然有文字没有写下来，嗯，中国也是这样，嗯，很幸运的那个守门是抓那个老子，嗯，不然不然也没有写下来，不会写下来，对不对？ 道德经， 道德经，嗯，其他的书也是这样，嗯，那教育的内容以前就是要记得，我一点点也有这样学，在缅甸还是这样，你要写阿毗达，你先要记得，然后老师说明一招注解，那个诵的意思。嗯，西藏还是这样，一些西藏大学，嗯，你写记事录，你先要记得那些诵，嗯，然后老师说明一招注解。嗯，那心就你就用心，你要记得，你一定要用定记得，嗯，那这样修定很容易，嗯，我的老师在印度，那个梵文老师，他可以那些梵文的文法也是都是用那些诵，嗯，他会从前面到后面，嗯，那个全部阿斯达尼亚那个梵文的文法那么厚的书，从前面到后面，从后面到前面都会诵，以前教育是这样，连文法就是这样，医学也是这样，以前中国内经也都要诵，不是你，不然老师不会教你，嗯，所以那个培养心强就一定修禅定是方便，嗯，有禅定呢就心比较强，可以容易记得，也记忆力 老化比较慢一点，所以我们学早上学气功，哪一个练习你还记得？老人家的练习， 眼睛的练习， 不是， 老人家的练习。哦，搭拍子 没有， 哦，一斤斤的，一斤斤， 不是一斤斤， 哪 ？Alzheimer 练习，在法云寺我们每天有做。 我没去法云寺啊， 这里我也有教，有没有？ 那个是这样子啊？ 不是，那个不是。 这个 圆圈。 转 左手， 左手这样转 呢、啊？两个手，如老花，那记忆力差的人，记忆力差的人，他们身体不会合作。 是。 是，一些现在科学也有研究，我们老花的过程，身体不会合作。所以我们有做那个练习来让身体合作。如果家里有阿妈阿公，一定要教他们慈悲。 这样子啊，你的还有这个吗？这个有，这个也算了。 这个是不一样。我们在那个长修十二点长修一定要学，继续学，然后一定要教你们的阿公阿妈， 我们自己就是 有的比较快，有的比较慢一点，我们都是在老化的过程，老化的过程就是眼睛老化，也是身体合作老化，根变成越来越弱，听不好，有没有？ 有。 那如果这样练习呢，就比较不会那么快，会慢一点，不过还是会，我们都要一定不避免越来越差，生活就是这样，对不对？人变成老，那变成越来越硬，对不对？根越来越弱，妄想越来越多，如果没有学禅修，那会越来越多，结果不快乐，不过如果有智慧，有修多一点，那越老越快乐，所以修行很重要，有好处。怎么我们知道修行有利于我们越老越快乐？有没有？ 有。 现在几点？我们有没有差不多？ 十点二十。 那我们休息一会儿，然后就发问，十分钟休息，然后半个钟头我们可以一起讨论，好不好？ 好。